长哥，另外仲有位陈太咧，之前有问咧，就系佢系呢个传真嘅问题嚟嘅。酵素同益生菌系咪同一样嘢啊？ 唔系同一样嘢，但系咧两样咧都系喺对身体里边有，即系可以自己个肠道咧吓，即系条肠啊咁长咧，产生好好嘅效果嚟嘅。咁你可以话咧，酵素可以帮身体里边嘅菌类咧。即係達到更加好嘅生態嘅狀況啦，咁樣咁即係而家有啲人咧就食呢種酵素，有啲人自己就係去自己做嗰啲益生菌啊，自己養啊咁樣啦。不過一般嚟講咧，酵素比較貴啲咯，喐啲就1000多元一樽咁樣嚇。咁自己做咧又好多嘅，自己做要學發酵啦，係嘛？益生菌就自己養啦。 係啦，不過呢個講清楚先。頭先咧攞嚟洗嘢嗰啲酵素咧，同攞嚟食。嗰啲酵素咧係完全兩樣嘢嚟嘅， 係冇錯冇錯，係啦。 個製作過程係咪都類有啲 差唔多㗎？差唔多㗎，不過用嗰個原材料唔同啊嘛。 係，即係千祈唔好兩隻撈亂。你攞咗啲洗嘅酵素攞嚟食真係不得了啊！ 其實通常有啲都得嘅，睇下你個原材料係乜啫。如果用橙皮做嘅係 OK 嘅，冇問題。菠蘿皮做嘅係得㗎。 但你嗰菠蘿皮未必咁乾淨啫。 咁啊係咯，你如果我洗乾淨咗又唔同啦嘛。係，我啲菠蘿皮可能好乾淨咧。 係，跟住咧佢仲有問咧，就話。呢個益生菌咧，係咪即係可以幫助令到人唔會便秘咧？我哋時間唔夠啦，咁但係基本上咧，益生菌咧都係對腸道有幫助。 腸道通順啊！ 好啦，多謝長哥。 好，拜拜。